刚我跟你说两天前 怎么样 的半夜， 两天前半夜怎么了？ 我牙痛到靠北那个牙痛真的是压起来啊！ 怎么样？多痛？你可以形容一下吗？ 我觉得我形容你们可能没办法感同身受，嗯，你们可以上网搜寻非洲狮子被，那个是什么黑曼巴蛇？你们可以上网搜寻非洲狮子被眼镜蛇咬到的影片。 被咬到影片， 刚才人家痛到人整个在抽搐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半夜四点，爬起来在客厅疯狂的揍沙发，然后拿头去撞，有点硬，没有墙太硬，就是有点硬，但又不是很硬的东西。 那看来没很痛嘛，你还有点理智啊。 沙发边，哇，不是。我平常不会这样，所以已经算没理智了。然后还是拿手去捶自己的脸，然后我还去到急诊室的时候，哇，超痛的！我就整趟路跟计程车大哥，我就在计程车上一直抖脚，因为你要去踹地板来做别的更用力的事情， 就是 分解那个痛， 分散注意力啊。 对，哦，那个真的是神经痛哦，然后痛到爆，然后到那个 急诊室。 还没到急诊室，是因为在走敦化那个路很大条，所以大哥要回转的时候，他不能马上回转，他就是要等待一下。 那你应该快受不了了。 我直接跟大哥说，凌晨四点不会有车，大哥拜托你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大哥直接转，他看得出来我超痛，然后到急诊室里面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跺脚，就是哦好痛，你知道急诊室医师看到我跟我说什么吗？ 他说什么？ 他说：“哇塞，真的很痛，但对不起，有些例行检查我还是要做。请问这21天内有没有出国？”哇塞，真的是痛到没有没有，我真的都没有，我也没有接触任何人，没有，超痛的，牙齿痛，真的是，痛到哭出来，也没办法忍，就是不痛， 完全忍不住这样子。 你哭出来，他还是这么痛。你打自己，他还是这么痛。哦，我冲到医院，直接就是急诊室嘛，他就帮我打止痛针，然后隔天就要去处理，去拔牙 啊。所以急诊室不能拔牙 哦，因为所有会见血、会流血的手术都不能在晚上做，有血流不止的风险。 为什么？ 你又不知道这个患者还有没有凝血功能的问题。所以 是那跟晚上白天有什么差别？ 晚上人手少啊， 哦， 他不处理这么紧急的事情，除非你今天严重车祸已经 不行了这样子。 对，可是当下应该也是帮你医治，他也没办法帮你马上手术。 了解了解，所以你是先在急诊室打完止痛针 回来， 然后就不痛了，然后回来之后再去看牙医。 没有，回来还是一点点痛。 微微的抽一下， 对，微微偶尔痛一下，偶尔痛一下，然后折腾到早上6点才睡，才睡着了，然后大概10、11点又起来，然后下午去看牙医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已经还好，没那么痛，可是我就想说去把它处理起来， 对， 那牙医在看你的牙齿的时候，他会先拿一个气枪往那个牙齿喷， 对， 哦，他不喷还好，一喷，真的靠北酸。超酸的，而且瞬间开始就又好痛了。他喷完就说：“那要给你签名。” 签名啊， 对，你要做手术要签名嘛？ 麻醉嘛？ 是麻醉吗？也是， 哦，麻醉要签名。 好靠，他那个时候把我吹痛之后，哇塞，真的没办法忍受了。他叫我签名的时候，真的。鬼画符中的鬼画符，把我的名字签完之后，还叫我写今天几月几号，直接我要，我现在不要接几号，直接告诉我，不要帮我写好不好？他还跟我对不起，哇，真的， 他还跟你对不起哦？ 对，因为 医生人太好了吧？ 没有，他可能知道牙痛真的很痛，哦，那真的是痛到你当下会有一点点想死的念头，你想要这瞬间，不要有这种痛的感觉啊！你试了一堆方法，都没办法减轻这个疼痛之后，你就觉得只有了结生命才可以不要再忍受这个神经痛。 那你后来他处理起来之后，你有感觉到神清气爽这样子吗？ 是没有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啊， 被折腾了一整天，好累啊。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，哦，我终于处理掉，不会有牙痛的这种感觉，这样吗？ 可是刚拔完就还是有一个，像现在已经拔完两天，但还是有一个存在感，是就是微微隐隐。 那是伤口在愈合吧？ 对啊，那就没那么痛而已嘛。对， 那你这样不是最近只能吃一些流质的食物？ 对啊，干哎、欸，可是 你刚刚晚上还吃牛杯杯。 那可以啦，我用另外一边咬。可是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，就去吃，我就说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，然后到第二天我就比较敢去检视自己的伤口，我就用舌头去舔一下，哇，就发现那边好像卡了一块小东西，尤其在 卡了一块小东西， 对，在我吃完生鱼片之后， 卡着生鱼片哦。 我就不知道啊，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是什么，还是结痂了，然后然后我就没理他。到了隔天在舔他的时候，就还是一个 硬 硬的东西在那边。 不是舔的时候的确都会硬硬的啊。 没有，我舔了很久了。对，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怪，然后就用手指去弄之后，弄 下又变更硬了。 没有，我把它弄出来了，就弄出来发现好像是就是牙齿的碎块 碎片，就对 对，那个医生没有全部帮我除干净， 怎么可能？拔牙不是一整个的吗？ 没有，那个很难拔、啊，又是烂齿，所以它有掰断，有碎片，对啊， 那 因为我都吃很软的东西，那几天吃的东西都是没有骨头的。那如果 没有骨头， 对啊，我相信如果卡着一个食物在那边，它会马上发炎。可是我到隔天都还没有发炎，然后还可以拔下来，应该就是我身体原本有的东西。 可是你用手拔的时候有痛吗？ 它其实也不是被我手拔，我是用手推一推的时候，它突然某个角度 就 下来了。对， 哦，那应该就是碎片啊。 对啊， 所以那你觉得 够雷？我觉得他要天真自己成长型的思维，他不能就觉得拔牙 就 这样啊，没有， 我要拔干净。哎，我的拔的过程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？ 有各种牙齿，每个人的牙齿都长得不一样，蛀牙的程度也不一样，当然烂的方法也不一样。像我就是俄罗斯方块那种 L 型的 ，L 型， 因为我的牙齿是。之前吃猪排的时候有骨头的那种崩断了、 崩断哦，你说你这一颗蛀牙是不是？ 对啊，我是崩断之后，那我去看牙医，他就跟我说我有牙齿矫正的问题，那牙齿矫正势必要拔牙，我这个牙齿看是要拔掉还是做牙套，都可以先等矫正评估之后再来做处理也没关系。然后我就放在一边，过了一年，它就蛀掉烂掉，所以就被痛到爆，只好拔掉。 哦， 没错，这就是烂牙哥的困扰。 所以你前天那个时候体悟到人生的好像有一种快不行的那种感觉。 哦，真的是痛死耶，真的是可以去搜寻那个狮子被蛇咬到 那个耶。 哦，因为那个画面跟我抽痛的方式简直 一 模 一 样， 所以你就是那一只狮子在那边抽痛。 没错，就是那勇猛英勇的狮子。 牙痛就别说英勇这两个字了。 可是我刚刚好像有想要讲什么好笑的，突然忘了。没关系，反正就很痛，就很烦， 就很烦。我这两天也去南部啊，然后晚上都有去看球啊。 你去南部是工作还是请假去看球？ 请假，就是带我妈去南部走走这样，然后顺便去看球。 你也算是孝子哎、欸。 妈妈年纪大啦，那我真的也很少跟她出去啦。 固定型思维的孝子， 这个算固定型思维吗？ 其实也没有，就随便讲。 不过这两天看球真的还蛮起伏，还蛮大的。因为第一场看的时候，我去的第一场看的时候。真的就是队伍打太烂，然后第二场打很好的时候，整个都大家都超嗨的，那个整个应援那个超嗨超爽的。你真的要改天要跟我去看一下那个，感受一下那个气氛。 有啊，刚刚我就在想说跟 G7 的话、嗯、真的有 G7 要不要跟你们下去玩、嗯、 可是 G7 你跟我们下去要看有没有票啊，对啊，因为那个票其实都一票难求哎、欸，那不是尤其冠军战不是谁买谁有哎、欸，那都要先抢先预购的、哦、 台湾棒球怎么行， 超级像国球啊，对不对，大家都冲棒球好不好。 讲到棒球就想到林书豪最近又要回 NBA 打球、 哦、对，我好像有听到这个消息， 他进勇士队 好像是 Curry 邀请他对不对， 跟我们的美国孙中山 有什么关系、 哦、我觉得 Curry 长得很像孙文年轻的， 哪有像啊， 不像吗，好剪掉， 我觉得不像 剪掉对啊，就是好像是 Curry， 所以他确定去了吗， 还没有证实新闻，可是有很多迹象啊，就像勇士队有个叫 Clay Thompson 的，嗯，他就跟林书豪一起练球。 哦，那你觉得，所以是林书豪他的实力还在咯？ 我觉得篮球智商跟一些传球的方，我觉得就篮球智商跟跑位他是有的，但他的身体素质跟进攻方式应该还要再去加强。 你的身体素质，这算半天生了吧？这个就是人种问题了、 啊。你这样就是固定型思维了， 这样就是固定型思维。 对，因为 可是我觉得这个基因本来就是天生的、啊， 基因是有点天生的，可是那绝对可以靠后天加强。因为现在篮球界就有一个逆龄传说，叫 LeBron James。嗯哼，他从入行到现在，每一年比每一年都还要再强壮的感觉。他到现在35岁还可以打出全能级 MVP 的身手、嗯、一般来说大家35岁可能都伤势困扰到爆， 对， 可是他 我觉得他可能本来就是黑人的嘛， 对、啊、 就很强，可是其他那些顶级球星也都是黑人啊， 对啊， 可是他就是日复一日的疯狂训练，因为像以前勇士队的 Curry 他很容易因为脚扭伤， 对， 受伤、 嗯、 然后就不能比赛， 对， 那后来发现他脚受伤其实并不是腿的肌力不够、嗯、是屁股的核心肌群不够、嗯、所以他去强化那边之后就整个人更能撑住自己、嗯、哼，那所以每个肌肉都有每个肌肉的用途、嗯、那个 LeBron 就是把所有肌肉都练好、嗯、那他连打完比赛都会去泡一个恢复液，就有点像电影那种生化的那种、 嗯、 泡在营养 液 里面，他就会泡那个休息每一场、嗯、而且我忘记听谁讲的传闻、嗯、啊，那个培养液泡一次也要台币300万还200万，我不知道听说的，可能大 我觉得有可能、欸、而且按照他的身价可能这些都不算什么， 他们那种人都是有专门人帮他照顾一些，比方说一天要做多少运动，跟一定有人专门帮他配给要吃的食物，他要把这些吃完他就会长得怎么样，嗯哼嗯哼，对啊，那他就是去逆龄去改变自己，那我觉得林书豪的一些绝对是还有机会再加强的，因为现在 NBA 跟现在看我刚资讯量很多、欸、我有想到海怪跟我说的、嗯、你往专业走的话最终又要回到学术领域这件事情、嗯、哼，他就可以去加强他那些肌肉，因为像跟 LeBron 同梯有一个很厉害的叫甜瓜 Carmelo Anthony、 嗯、对 对，他以前就是顶级球星，可是后来混到没球打， 然后现在他没球打， 他是在去年 他在这两年才以那种底薪加盟到别的球队、 嗯、 底薪哦， 了解， 他明明就身手还很好、嗯、可是他底薪就是因为联盟球风打法已经不适合他了， 哦， 现在就流行小球嘛， 对， 那他就改变自己，把自己改变成就是外线冷箭射手，嗯哼嗯哼，他就偷偷在外面就狂射狂射、嗯哼，啊、他整个人也因为这样去减肥去改变身形、嗯、让自己配合空手跑位能够更快更灵活，减、嗯、少就是他在禁区的对抗性嘛，嗯哼嗯哼，那这都可以因为球队需要他做什么而去加强那一块啊、嗯、我会觉得林书豪可能是会去分担，因为他是个能传球的后卫，只是得分能力比较 不足， 他比较单一在切入、嗯、那 他又上了年纪，我觉得他可以把外线准头练好。那外线准头要练好，其实就核心啊，跟一些东西特别去加强，跟多练习嘛，这倒还好。 那你这样，你是 LeBron 粉吗？ 我蛮欣赏他的，可是我没有一定是谁的粉、欸、 那 NBA 球星里面，你最喜欢的是谁？ 我以前最喜欢的是 Shaq O'Neal。 Shaq O'Neal 为什么？ 啊，像我现在蛮喜欢那个新的球员叫 Zion Williams。 嗯哼， 他就像人家都叫他胖虎。 胖虎，嗯， 对，他就是个子不高，可是很胖， 嗯哼， 很壮啦，然后身体素质超好，凌空爆发力都超强。我好像很喜欢破坏力很强的球员。 你说像灌篮那种破坏力很强的， 不 还是切入那种？ 就是怪物型的吧？就是 那 LeBron 也是怪物型的、啊， 算了，可是就有比他 LeBron 在那个位置是怪物，可是 O'Neal 就是他在禁，我喜欢在禁区主宰型的怪物。 哦，你喜欢在禁区里面碰撞？ 因为我觉得那种我在你头上灌篮那种碾杀对手的感觉，虽然 LeBron 也会冲进去灌篮，那些时候都蛮帅的，但他主要的活动位置在外面啊。可是中锋他就是从头到都在里面，要么就守篮板，要么就干些脏活，就是一直在碰撞，力与力的结合。其实我小时候最想打的是美式足球、欸、 你说橄榄球？ 对啊，丹江之前有，但我那时候出严重车祸，右手肩膀断掉就不能 打。可是这个很硬哎、欸，橄榄球超级硬哎、欸。 可是我觉得很好玩哎、欸。 他而且我记得刚那个美式足球有分那个 往前传、往后传， 对，然后什么进攻组、防守组的。 啊、那是美式足球，那个台湾没有在打、 啊啊。你说台湾打的是那种英式橄榄球？ 英式橄榄球 就是一直可以一直传球的，对不对？ 对，然后还有可以一直传球，但只能向后传。 嗯， 啊，台湾玩的就是我两只手碰到你肩膀算扑倒， 我两那这样算美式啊？这样不算美式，算英式， 这算台式。 台式， 我两只手碰到你算扑倒，就是我们不打这么危险的意思。 可是两只手算扑倒，这也要有裁判在旁边鉴定吧？ 而且自由行政嘛，就像打篮球打手这件事情。 嗯哼。 有时候你就说、哦、我没有打手吧，有啦，那个什么什么、啊、就苦笑啊，你的啊，不就是这种自由行政时间？ 那感觉像那个人家那网络上讲的那个篮球公园，不是那种阿伯 啊，对， 最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装备哥，全身都是装备，然后打球打得很烂，然后不然一个叫什么打手哥，就是随便只要一个他投篮，你也只是举高，他就说你打手。 哎、欸，其实小时候都会有那种。就是你会觉得我要球技很强，然后技压群雄来赢。可是，就是因为我以前学校是综合高中，有社区大学，就会有人来租场地，都是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，他们都是中年男子。 嗯哼， 其实也就是我现在的年纪。 对， 像我现在去打球，我就觉得我要赢的话，做一些碰撞的行为，人家可能会觉得脏或干嘛，但我觉得啊，那就是我利用我的身体打球而已。 了解，我觉得那这样代表，所以你喜欢碰撞，然后享受碾压的快感就对了。 我没有享受，我喜欢看这种球员碾压人的快感。 Oh, OK， 所以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喜欢碰撞嘛。 对啊，如果你讲碾压的话，我确实玩网络游戏会去带陪新手刷副本，然后。享受他们说"哥，你真强"的那种心情，碾压感就是赞。 嗯哼。